弟兄姐妹们平安。 Brothers and sisters, peace. 在主日清晨的时候，我们很高兴能够聚集在一起。 We're happy together today in this morning. 来思想神的话语。 To meditate on God's words. 让我们没有开始以前，先低头做个祷告。 Let's pray.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Dear Fathe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福气，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Give us blessings to be adopted into your sons. 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使徒保罗，能够从他的生命当中学习到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And give us a story from the Paul of life that we can learn from. 求主带领我们底下的时间。 And may lead us in the following time. 求你的圣灵也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动工。 And Holy Spirit, please work in each one of our hearts. 让我们都能够得到你的教导。 So that we can be taught. 我们感谢你。 We pray, thank you. 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 Pray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 In the Bible verses we just read. 保罗讲到有益的有损的。 Paul talks about profit and loss. 这个有益跟有损呢，这是这个会计的一个名词。 Profit and loss are terminology used in accounting. 所以我今天用了一些会计的这种的信息来和各位分享。 So I'm going to use illustration of accounting as a basis for our sermon. 我们知道，在一个公司的运作当中 ，in operation of a company, 他们都是用金钱为计算的单位。 They use dollars as accounting unit. 所以这个金钱付出去就是他们的金钱的损失。 The money that leaves the company is counted as loss. 那如果金钱它能够收进来的，那就是它的。得益了。 The money that comes in is counted as profits. 所以每一年或者每一个月，他们都有周期性的列出来。 So there's a table to account for the profit loss on an annual basis. 那他们所做出来这个表格呢，就是一个损益表。 This table is called a profit and loss table. 那这种表格呢，在公司里面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报表。 There are three types. Statements. Of statements from these tables. 那这一种的报表呢，能够让这个读表的人很快就看出来公司的运转是不是有利润。 From these statements, one can get a quick overview of the profit and loss of a company. 那这是我简单的这样介绍一下，是会计101。 This is a simple introduction to accounting 101. 那下面这个很简单的这个试算表呢，我先稍微介绍一下，待会儿你们听的时候呢，就比较稍微清楚了。 I'll introduce this simple table for my sermon. 那这个左手边这个是借方。 Left is debit. 那借方就代表是有损的。 It represents a loss. 那这个右边呢？ The right-hand side 是贷方 credit. 那贷方呢，就代表你有利。 Credit translates into profits. 所以有什么东西进入到右边呢，就是对你有好处的。 Anything that goes into the right column is counted as profitable. 那任何的东西记在这个贷方呢，就是一个有损的。 Anything that goes into debit is counted as loss.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T chart。 This is a very simple teaching chart. 不是 T chart, T-shaped chart.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在保罗在这个会计的这个样式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功课。 Let's use this illustration of accounting to learn from Paul. 我们知道这个世人，这包括基督徒。 Everybody in the world, including Christians. 我们都有这个都有一个损益表。 We have our own profit and loss table. 这都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 It's in each one of our hearts. 那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呢，我们去做一些对于自己有利的事。 We carry on our lives according to this table.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这些重要性呢，如果我们只是用金钱来计算的话。 On matters of importance, if we use money to measure it, 就是说我们有多少财富啊 ？For instance, how much wealth we have? 我们身价有多高啊 what position I have? 那这就太肤浅了，太俗世了。 And that's shallow and secular. 因为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因素，这个成分。 Because in our lives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nd aspects. 有很多东西是它的重要性不是用金钱可以估计出来的。 Many things cannot be measured by money. 对一件事情你怎么样给它能够标价出来？ How do you put value on a certain thing? 这有主观的有客观的不同。 There ar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differences. 那这种的标的价钱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 A sticker price may not be acceptable to everybody. 而且这种主观客观的这个价值呢，随时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动。 Value judgments arising from objective and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ituations are environment dependent. 而且呢，这种不是你能够一直抓住很久的。 And you cannot hold on it forever.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呢。对于我们人来说呢，是一件很困难能够掌握的。 So these things to us are difficult to get a hold of. 那同样的，在保罗的生命里面。 Likewise in Paul's life. 那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In today's Bible verses. 保罗就讲到关于他生命的成长。 Paul talks about the growth in his life. 在他成长当中呢，他的这个价值观念他改变了。 The change in his value system as he grows in life. 他把他得救前后的这种心理路程在我们前面完全的打开。 He opens up his life before and after his conversion. 来向我们呈现。 To 呈现。 To reveal himself to us. 使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主的愿意跟随他脚中的这些信徒呢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和激励。 To edify us who are willing to follow Paul. 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先看到保罗他对于他这个肉体我们知道他有很多的这种的骄傲在里头。 He started out with telling us his pride in his flesh. 那但是因为基督他有了改变。 But because of Christ, he has changed. 他要得到基督。 He wants to gain Christ. 在保罗没有得救以前呢，他有七样事情，他值得夸耀的。 He boasted himself on seven things before he was converted. 我们知道，在这个犹太人当中，这个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In the Jewish system, seven is a number for completion. 所以他有这样七样的这值得夸耀的事情，再没有人能够比他更高了。 So seven things for Paul to boast about is a sign of perfection. 那在刚才介绍的这个表格里面 ，In the table that we just introduced, 保罗第一个他就是说出他的出生地。八天他就受割礼。 First, he mentioned he was born and he was circumcised in the eighth day. 这个八天受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circumcision on eighth day. 因为犹太人很重视受割礼。 Because the Jews are very they emphasize circumcision. 如果你是一个成人想要归入这个犹太教的话 ，If you are an adult who wants to belong to Judaism， 你一定要先受割礼。 You have to be circumcised。 那这些原先是犹太人的 ，Originally they were Israelites。 他出生的时候 ，When he was born， 第八天 ，On the eighth day， 他一定要受割礼。 He must be circumcised。 所以他能够在第八天受割礼，比那些刚刚接受犹太教的这些人，他神奇多了。 So the fact that he can be circumcised on the eighth day is to be boasted above, above those who got into Judaism later. 那第二个他这个要夸口的。 The second thing Paul boasts about is 他是犹太他是以色列族。 He belongs to He's an Israelite. 他的父母亲都是以色列人。 His parents are Israelites. 从他的这个家族这个溯源回去呢，可以一直推回去到这个亚伯拉罕。 The family tree of Paul goes all the way to Abraham. 他是属于以色列这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神的选民一类。 He proudly belongs to the elected nation, the Israelites. 第三个他可以夸口的。 The third thing he can boast about. 他是属于便雅明支派。 He belongs to the tribe of Benjamin. 这个便雅明支派是以色列的十二个这个支派之一。 Benjamin is one of the 12 tribes of Israel. 以色列第一位这个做王的扫罗。 The first king in Israel, Saul. 他就是便雅明族的。 He came from the tribe of Benjamin. 这个便雅明族也是非常支持这个以色列国的。 Benjamin has been supportive of the nation of Israel. 当以色列国这个分裂的时候 ，When the country got split into half too. 这个便雅明族就支持南国的犹大国。 Benjamin supported the southern kingdom Judah. 这个便雅明族的所在地 ，The location of Benjamin. 耶路撒冷就在便雅明的所在地里面。 Is Jerusalem. 所以这个种族是非常，他很骄傲自己。 This tribe has a lot to boast about. 他自己的名字也起着第一位王，这个扫罗王的名字。 From this tribe came the first king for Israel, Saul. 保罗也用他这个扫罗是他的名字。 Okay, so Paul used Saul as his name. 第四个，他值得骄傲的。 The fourth thing he wants to boast about. 他是希伯来人。 He's a Hebrew. 他是希伯来生的希伯来人。 He was born and raised as a Hebrew. 而且呢，他的这个希伯来的语言，他仍旧保持这个希伯来的文化在他的生命里面。 He still speaks the language of Hebrew. 因为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只说亚兰文。 Because at that time, most Jews only speak Aramaic. 或者是讲希腊话 or Greek. 所以他能够说希伯来文，他也是非常值得骄傲他自己。 So Paul can boast that he can still speak Hebrew. 第五个，他说他是属于法利赛人。 The fifth thing is he belongs to the Pharisees. 按照律法来说，他是一个非常信仰纯正的以色列人。 According to the law, he is his doctrine is pure. 他按照法利赛人的这种的严格来守摩西的律法。 He strictly followed the Pharisees in obeying the law of Moses. 他的生活是非常严谨。 His life is rigorous. 那第六个。 Sixth point. 他说他逼迫这个教会。 He persecuted the church. 他是非常热心的。 He has zeal. 比这些一般的法利赛人还要热心。 Above and beyond the Pharisees. 他为了神的缘故大发热心，他要逼迫这个基督徒。 By zeal he persecuted the church on behalf of God. 他为他这样的热心，他非常的这个夸口。 He's proud of his own zeal. 因为比一般的这个法利赛人他还要高超。 That he exceeds the Pharisees. 第七个。 Seventh point. 他说他自己按照这个义来说呢，他是无可指责的。 Paul says, according to righteousness, he is blameless. 因为按照这些律法的规条文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laws, 他每一条他都遵守。 He abides by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所以在良心上面，他根本觉得说我做的是完全正确的。 Paul said his conscience is blameless. 他这种的想法呢，也就跟今天很多人一样。 His thinking is similar to many one of us.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思想，我们是这个教条主义。 Today many things that we are legalistic. 我们这个按照这个教条的教导呢，我就做得比别人好。 We follow the regulations and we excel over other people. 我们常常因着我们自己做的这些表现呢，我们看低了其他的人。 Because of our own works, we look down at other people. 我们也有一些人，他有功利主义。 Some people have spiritual security. 那思想说，我如果只要按着神的旨意，我们按着这些教条，我们去遵守的时候 ，They think that if we abide by the regulations from God, 神就会赐下他的这种的福气给我们。 God will bestow blessings on us.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生命当中我们时时刻刻会有一些困难。 But in fact, life encounters many tribulations and difficulties. 只有在我们最后我们回到这个天家的时候，我们才得到这些真正的祝福。 The only real blessings come when we reach home, our heaven. 但是呢，这些人他们觉得说他们不应该受到生命当中不应该受到一些痛苦的。 But these people feel that they ought not suffer in this life. 所以我们看到按照保罗的这个标准来说， According to Paul's standard, 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 He thinks that he's doing the best.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 And we see here that 这些值得夸口的事情， Things that we can boast about, 在保罗的生命里面，去大马色的这个路上呢， These things at the road to at Damascus. 他发现他自己完全是做错了。 Paul thought that he did everything wrong. 因为在去大马色的路上 ，Because on the road to Damascus, 基督耶稣亲自向他显现。 Jesus Christ personally revealed to Paul. 他忽然发现他所值得这个。值得这个骄傲的事情。 Paul suddenly discovered that the things that he thought he can boast about, 他是在攻击神。 In fact, he was attacking God. 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 Because Christ said to Paul, "Why are you persecuting me?" 那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从一到七这些值得骄傲的事情。 So for the seventh aspect that Paul can boast about. 忽然就发生了这个变化。 All of a sudden, a change came about. 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What kind of change is that? 忽然就从这些对的地方。 All of a sudden, from things that look right. 忽然就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Change a complete change in direction.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 At that time, 所有的这些在这个右边的这些对他有好的事情 ，All those things that used to be profitable to Paul on the right-hand column， 现在呢，到了左边的这些全部都是对他有损的事情 ，shifted to the left column of loss， 跟在右边的主耶稣来比较 ，to be compared with Christ Jesus on the right column。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呢，他原来他忽然他发现。 So Paul suddenly discovered 他这么样的积极的去做这些事情 The zeal with which he did all these things 原来这些他积极去做的是对这个他自己是有损的 Turned out to be loss for him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 So we can see here that 就好像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所说 ，Just like what the Bible says in Book of Matthew, chapter 13, verse 45 to 46. 主耶稣用天国的一个例子。 Christ was using the kingdom of heaven as an illustration. 这个人他去寻找好的珠子。 This man was looking for a pearl. 他看到一颗很有价值的珠子。 He found a valuable pearl. 他就把他以前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 He sold everything he had. 他要去买这个有价值的珠子。 To buy this pearl of great value. 因为他发现他以前所重视的全部是错的。 Because those he emphasized before were wrong. 他所行的事情，他得罪了基督了。 He angered Christ. 这个基督是天上的神。 Christ is the Lord of heaven. 那所以。这些事情的发生 ，So these things happened， 对于保罗是有一个好处的。 It's actually good for Paul， 因为基督在保罗身上他有特别的旨意。 Because Christ has his own will on Paul， 所以耶稣他呼召了保罗。 So Christ called Paul， 让他能够发现他自己身上原来是这个原来所做的事情呢是对。这个他自己是有损的。 To discover the harm that he used to do to the kingdom, to himself.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 没有听到这个基督的声音。 If today we have not heard the voice of Christ, 像保罗一样 ，like Paul, 因为神对保罗是特别的眷顾的。 Because God is caring for Paul. 那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呢 ？How do we face these situations? 我们就要自己来思想，自己省察。 We have to examine ourselves. 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我们这样做，我们是真的得救了吗？ The things that we used to do, if we continue with them, are we really saved? 我们真的重生了吗 ？Are we reborn? 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 We have to be careful. 不要到最后，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Don't wait till the last minute when we see Christ. 才发现，在世上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白做了。 To discover that we actually lived a whole life in vain.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Because Christ would say, I don't know you. 那这是多么凄惨的事情。 And this is very sad. 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的生命当中 So we can see in the life of Paul, 他发现先前有益的事情都是有损的。 He discovered that things used to be profitable for him before now became loss. 那甚至呢他把说认识基督呢是他的至宝。 He now regard knowing Christ as most valuable. 他把所有的过去的事情他都丢弃了。 He tossed everything he had before. 甚至万事他都丢弃了。 Including every single thing. 把那些东西当作粪土。 And treat them as garbage. 是粪土就是排泄物是垃圾了。 Garbage means dung. 那所以在这个保罗的这个四表当中呢，最底下他所有的这些万事对他来说都是有损的。 So in this table at the end entry, bottom entry is everything is counted as loss to Paul. 那我们看到这是保罗心态的180度转变。 This is a 100 degree change in the heart and attitude of Paul. 那我们看到这是保罗他真正的他认识了耶稣基督。 Because Paul really knew Christ. 这个认识方面 How do you, what about knowing Christ? 让他能够渐渐的把这些重点能够放在基督的身上而把他自己有损的慢慢的就消失了。 In that he is going to place all the emphasis on Christ and gradually losing everything he used to have.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的这个分量对他来说越来越重。 So the quantity of Christ became very important in Paul's life. 他所以前看重的事情在左边的是越来越小的。 Those he used to count as important now be diminished. 慢慢的这些东西越来越小，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越来越大。 These things diminished at the same time as Christ became bigger and bigger. 慢慢的，这些东西都全然的在他这些他以前他所跨的东西全部都慢慢的消失了。 To a point, the things he used to boast about completely vanished. 就只有耶稣基督在他的心里面。 And only Christ in his heart.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呢保罗是因着他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 It all happens because Paul gets to know Christ 这个认识呢就好像孩子对父母亲 This knowing is like sons and daughters knowing parents 这个孩子从小 他知道的父母亲只是喂养他让他成长 From birth all they know is that the parents feed them 但是当他慢慢的有思想的时候 But as child grow and when they think 他从他父母亲的这个身上他能够看到他父母亲是位怎么样的人 And they gradually ge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parents 这个父母亲在孩子面前不会有隐藏的 Parents don't hide anything before their kids 所以这个孩子可以从他父母亲身上可以完完全全知道他父母亲是什么样的人。 Therefore, kids can completely know their parents. 甚至夫妻中间他们会更认识。 Likewise, between a husband and wife, they will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这都是基于个人的这个经历和亲密的关系。 This is a relationship derived from individual relationships. 那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也是一样。 But likewise,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is similar. 我们认识基督是因为我们亲身的，我们体验这个经历到这个基督。 We know Christ through intimate experience of Christ. 我们也跟他有这个亲密的关系，慢慢的我们更认识了基督的属性。 We get to know him, his essence more through this intimate relationship.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基督。 And then ultimately we gain Christ.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现在他所在这个现在在基督里面，他是竭力的这个寻求。 So now Paul in Christ he is searching and learning. 他要完全主得到保罗的旨意。 He wants to completely get Paul.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保罗这个追求当中。 So in Paul's learning and searching, 他要这个主耶稣在他身上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 So as to get God's will to be completed in Paul.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的所做的事情。 So we can see the things that Paul did. 第一个就是他不再靠这个行为来称义。 Firstly, he no longer based his justification by works. 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都已经看到。 It's depicted in the Bible verses. 就是说他不再因着律法而得到为义。 He no longer get justification by laws. 不是因为照着这个律法的行为遵守他的行为来称义。 He is not justified by the works that come out of following the laws. 而是呢，因着他信主耶稣，他来称义。 But rather he is now justified by faith in Jesus Christ. 所以他不再靠只是拼命的照着这个律法的要求来做。 He is no longer under the bondage of the requirement of the law. 第二个呢，他是凭着信心，他晓得一些属灵的真理。 And secondly, by faith, he knows the spiritual truth. 第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The first spiritual truth is the power of Christ's resurrection. 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In the early church. 这些基督徒他们原先都是非常害怕这个受逼迫的。 Christians were afraid of persecutions. 但是呢，当他们看到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 But when they encountered the resurrected Christ, 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这一位是神的时候。 They know whom they believed. 忽然他们整个人的对于这个生命的态度都改变。 And there is a complete change in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ir lives. 他们愿意为主完全的摆上。 They are willing to completely give themselves for Christ. 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性命。 Even unto death. 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复活的主虽然他们为主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 They know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ir lives for this resurrected Christ. 因为这个失去的生命，主耶稣会把他们让他们跟主一样的能够重新复活。 Because even if they died in this world, they, like the resurrected Christ, will gain life at the end. 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所有的基督在当时的基督徒心里面是完全。 This power of resurrection is known by all Christians. 他们也愿意为主受苦。 They are willing to be persecuted on behalf of Christ. 因为这个受苦的话，他是为了这个为了主的缘故。 Because they know that suffering is for Christ. 那当他们受苦的时候 ，When they suffered, 就好像各个世代的这个基督徒在跟随着耶稣基督。 It is like all the Christians in all generations following Christ. 他们是一个福音的大军。 It is a big army of evangelism. 那只要我们参加这个大军里面。 If we follow this army, 为着基督一起征战。 And fight for Christ. 也为着基督一起来受苦。 And suffer for Christ. 我们必然会得胜。 We will be victorious. 而且在这个真理里面也要效法主耶稣的死。 Because in, also in the truth, we have to die like Christ. 我们如果能够和他一样同死的时候 ，If we die with Christ， 按照我们的信仰 ，According to our belief， 我们也可以与他一起复活。 We resurrect with Christ，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复活了。 Because he is already resurrected， 我们只要照着他的这个形式去做的时候 ，If we follow his examples， 我们凭着信心。 By faith, 我们必然能够做到他的样式。 We will become like him. 第三个 ，Thirdly, 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达到基督所要求的这个地位。 We must use efforts to gain what Christ wants us to achieve. 因为每一个基督徒，神在他身上都有他的旨意。 Christ has different his will on each one of us. 那我们都要按照他的旨意，我们来自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We live according to his will. 那保罗的例子就是如此。 Paul's example illustrates this point. 神呼召保罗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 Paul called Paul to be an apostle to the Gentiles. 那他就按照这个主耶稣呼召他的旨意，他就去做了。 And he acted out his life based on his calling. 他为了这些事情，他竭力的去做。 He tried effort, great efforts to achieve these things. 他为主基督耶稣，他受了多少的痛苦，受了多少的逼迫。 He suffered and got persecuted on behalf of Christ. 那最后呢？ And lastly, 他就达到主耶稣要他做的这个地位。 He achieved the position that Christ wanted him to achieve. 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Become an apostle to the Gentiles. 保罗说，或者我也可以死里复活。 Paul said, I will resurrect from the death. Perhaps. Maybe I can resurrect from the dead. 那你会说，他是不是不肯定啊？ Is Paul wavering? 或者是他没有信心呢？ Is Paul not steady in his faith? 我们知道不是的。 The answer is no. 因为保罗这里所讲的 Paul said here, 只是说他不知道在他的未来。 He said he doesn't know his future. 他的这个复活是什么样的光景。 He doesn't know what circumstances will resurrection come about. 因为我们知道复活有两种复活。 There are two types of resurrections. 一种复活是死里面能够得到复活。 One is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另外一种是你活着的时候。 And the other type of resurrection is resurrection while you're still being alive. 耶稣基督来到第二次再显现。 During Christ's second coming,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变化被提到空中。 So our body got changed, got lifted up in mid-air. 所以保罗是他不太知道到底是什么形式的复活。 And Paul didn't know quite what type of resurrection he will get. 不是说他没有信心能够得到复活。 Not that he has lost faith in final resurrection. 第三个。 Third point. 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的生命里面。 In Paul's life. 他要未来向着标杆直跑。 He runs towards the goal. 为着要得到神的奖赏。 To get God's prize. 这个奖赏呢是什么？ What is this reward? 就是完全的认识基督。 To completely know Christ. 这是他对未来的一些的这种的信心。 This is his ultimate hope by faith in the future. 保罗已经得到了基督了。 Paul has already gained Christ. 也在竭力的追求基督在他身上的旨意。 He runs towards a complete will that Christ has on his life. 但是呢，要完成这些事情呢，是他一生的功夫。 He treats accomplishing this work as his lifelong goal. 在这里，保罗用这个赛跑的比喻。 And Paul's using this example of a race. 他有一个目标在那里。 In the race, there is a goal. 在这个奔跑的当中呢，他要朝着这个目标直跑。 He races during the goal, towards the goal. 我们知道这个赛跑的时候 You know that during a race, 你要看着这个目标，你才能够跑得直。 You have to keep an eyes on the goal to be, in order to run straight. 如果你闭着眼睛跑的时候 If you close your eyes while you're running, 你可能会跑歪了。 You'll deviate. 你可能跑慢了。 You'll slow down. 你可能跑错方向。 You'll be wrong-headed. 你就不能够在最快的速度达到这个目标。 You cannot reach the goal in the shortest amount of time.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9. 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Chapter 9 verse 24 to 25. 保罗就用这个也是用同样的这个赛跑的这个比喻。 Paul uses this example from a race. 那在这个赛跑当中，我们看到，如果他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所讲的是要在训练当中，赛跑的训练当中要有节制，才能够得胜。 Paul was teaching us that we have to have a committed heart while being trained as a runner in First Corinthians. 在运动当中，这个训练是非常重要。 Training is crucial for athletes. 当你没有得到这个最好的这个训练的时候 ，No training. 你这个体能没有提高到极限的时候 ，No strength. 那你赛跑你就不能够得到这个冠军冠冕。 You can't run towards the crown. 那你赛跑的目的是什么？ And what is the goal of your race? 赛跑当然是要得到这个冠冕嘛，对不对 ？Run towards a crown. 在这个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个例子里面 ，In the examples in the book of Philippians, 他要向着这个目标直跑。 He runs towards a goal. 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 Forget the past and run towards the goal. 赛跑的时候能不能？往后看啊 Do you want to look back while you're racing? 这是最坏的一个习惯 This is the worst habit possible 在1954年的时候 1954 在加拿大有一次世纪性的这个赛跑 There's a race in Canada,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那在这个赛跑里面呢是跑这个一里的这个赛跑 This 1 mile race 那有一个有两个英国的赛跑名将 There are 2 athletes from England 那他们是跑得最好的 They are the best 那其中的一个他在开始的时候呢他一直在前面跑 One started running 可是在快到终点的时候呢他向后面看 When he's near the destination, he looked back. 向后面看看看，跟他跑在他后面的人距离他有多远。 He wanted to check out on the guy running right behind him. 但是呢，就是他这样往后看分神的结果呢。 Because of this distraction in looking back, 他开始慢下来。 He slowed down. 后面在他后面的那个人就比他早跑到终点。 The runner following him reached the destination first. 所以我们看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在赛跑当中要采取的心态。 Oh, this is a crucial attitude when you're running. Forget the past and look forward. 我们要望着目标。 We look towards the destination. 任何的这个干扰都不会影响到我们。 No distractions. 不要向后看。 Don't look back. 旁边有人在给你加油的，也不要听他们的。 Don't look at the cheerleaders on the side. 我们只要望着这个目标，我们全力的去跑。 Keep your eyes on the destination. 任何的这个干扰，任何的这种的情形都不要影响到我们。 Immune yourself from distractions and circumstances. 让我们是有这种决心，有这种毅力。 Committed and dedicated. 我们不达到目标，我们就不罢休。 Don't get to the goal, I'm not going to stop. 弟兄姐妹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们要从保罗这里学习到一些功课。 We want to learn from Paul. 他这样用跑这个赛跑来 做这个比喻。 He used this example of running. 我们知道这个赛跑这个比喻，如果说是你只是想到在赛跑中间我们的心态的时候 ，If you think about the attitude while you're running， 那我们就得到很大的这个光照。 Then you'll be enlightened. 因为这个赛跑，我们是要得奖赏。 Because we run to get a reward. 而且我们要迫切的，我们要一直的专心的去跑。 With zeal and commitment and concentration. 这也是基督徒在这个生命成长中我们要有的态度。 A lifelong lesson for each of us Christians. 那如果我们思想到这个赛跑，那这个得奖只有一个人得奖啊。 If you think that there's only one who can win in a race. 那其他的人怎么办呢？ What happened to the other people? 那我们就想的太多了。 Then we think too much. 因为这个赛跑的比喻只是要我们能够知道用什么样的这个心态来赛跑。 This illustration from race is meant to teach us only the attitude. 其他的东西我们不能考虑的。 We don't think about other things. 得奖赏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自己的跟神的事情。 It's a personal business between each one of us and God about our own reward. 我们的神他是这位能够看清楚我们心里面的神。 God sees our hearts. 他知道我们愿意全然摆上去奔跑的时候。 He knows that if we put all the best we have, 我们就可以得到奖赏。 We can get the reward. 这个奖赏就是完全的认识基督。 The reward is to completely know Christ. 每一个认真的在做这个竞赛的基督徒 ，Every serious Christian running 都可以得到这样的奖赏 ，Will get this reward 都能够完全的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 ，Will completely know Christ at the end。 保罗在2000年前他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 Paul attained this goal 2,000 years ago. 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可以达成同样的目标。 Likewise, today Christians we can achieve the same goal. 只要我们认真的去追求的时候 ，All we need is to be committed and be serious. 忘记我们的背后，努力我们面前的时候 ，Forget the past and run forward. 我们必然能够得到神的奖赏。 We will get God's reward.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Let's pray. 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福气，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Give us the blessings to be your sons. 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使徒保罗能够有这样好的榜样在我们的面前。 And give us this a good examples from Paul. 让我们真是能够有这个保罗他所成长的这个榜样。 The example we learned during the growth of Paul. 让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当中也和保罗一样能够有最好的这个果效。 So that our life growth will have the same good fruits. 让我们也和保罗一样能够得到你天上赐给我们的奖赏。 Like Paul, we hope we will attain the heavenly blessings and rewards. 就是得到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And to completely know our Lord Jesus Christ. 感谢主。 Thank God. 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 Praise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我们谢谢张传道的讲道。 I want to thank Pastor Chang's sermon. 让我们一起来用圣诗回应。 Let's respond with a hymn. 这首歌的名字叫《金耀主自己》。 It's printed. Okay, let's 让我们一起唱第一、第二和第五节。 Let's sing verse 1, 2nd, and the 5th stanza. 前所要是主福，今所要是主，前所凭是感觉，今靠主言语，前所要是恩。 靠住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结束 大家起立。 Please stand. 前拥挤的苦事，今晚全心扛。前要一番酒。 大家依然站立，让我们为奉献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你所创造的伟大奇妙的世界。